第29集，我没学会。这般距离相视时，他眉上那道疤不再是一个符合我审美的特征，因为伤痕过深，更似一道触目惊心的缺憾。我的心上好像也有这么一道缺憾，我就跟还被附身着似的，鬼使神差的在纪行辰的眉毛上摸了一下。我们彼此皆是一愣，纪行辰眼中迷茫尽散，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于是没再恍惚认错，眼中的脆弱瞬间冷凝。你那么失望干嘛？你以为我想吗？这是我第二次腹诽这句话，人一旦熟悉起来，心里变化也多了。看他刚刚那副要哭不哭的样子，我头一次觉得我不是25岁的我，还挺对不起纪行辰的。纪行辰迅速收拾好了情绪，跟我没半分钱关系似的，一秒温存都没再多贪恋的下了床。怀中落空的那一刻，我没来由的有种沮丧与烦躁，虽然后半夜睡得很好，补足了精神，我还是在床上多躺了一会儿。原来不是25岁的我睡不好觉，是25岁的我要和人同床才能睡好。这个同床应该特指纪行辰。每天都对25岁的自己有新认识的我，为25岁的李宇征贴上了七宝男的标签。今天外出出席商业会议的人变成了我，纪行辰嘱咐我要穿得正式一些。现在是夏天啊，哥哥。我套了件中规中矩的纯色衬衫，站在衣帽间的镜子前，将扣子一直系到领口的最上方。穿外套好热啊，这样不可以吗？ 配条领带吧。 纪行辰选了一条和我着装搭配的领带，递到我的手上，手比脑袋动得快，讨厌一切形式束缚的我，自然而然就接了过来。虽然我原本也打算接，这句身体的肢体习惯令我有种不爽的被动感。我尝试着打结，将领带拴得皱巴巴的，越扯越紧，最后还是决定不当这个吊死鬼了。我不会系这个东西。我愤愤地想把领带团吧起来扔回收纳柜里，又想到早晚要学，求援道：陈哥，你教我系行吗？就你先前打那种三角形的领结，教教我呗。纪行辰在我走到距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时，突然扯着我脖子上的领带，将我拽得更紧。我趔趄了下，几乎和他面对面的贴在一起。 还你昨晚扯我的那一下。 我没听懂，纪行辰也没打算跟不知情的人多做解释。纪行辰将领带的两端调整恰当，拿我的身体当运板，手掌贴合着在面料细腻的领带上压抹，掸平了领带上的褶皱。隔着两层面料，我的心口却仿佛感受到了他掌心的熨热，我的心脏莫名的快跳了两下。 看好了，我只叫一遍。 纪行辰将领带缠绕了一道，然后就掉链子的顿住了，手指在领带上的刺绣上不自觉地抠了抠。我迷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纪行辰来到我的身后，从背后环着我，将我抱住了。我哎， 别乱动，把手抬起来。 我摆了个举手投降的姿势，被纪行辰呼吸的气流弄得脖颈有些泛痒，我的大动脉就在他的嘴边，他又想一口咬死我还挺容易的。 我不会反手系领结。 纪行辰自己就是个总裁，做不来娇气的场面。纪行辰从后方将手穿过我的胳膊下方，模拟给自己打领带的状态，手指利落地动作了起来。我比纪行辰要高出一点， 身高差令他在环绕的步骤上也不怎么顺手。因为教学一步步拆解得很缓慢，过程像是得到了无限的延长。找准感觉与手法后，仅仅是姿势相拥抱，彼此之间实际保持着不相触的间隙，却莫名让我想到了今早缠抱着醒来的场景。季行辰的指尖不时触碰在我的胸口上，耳廓后边能感受到他轻飘飘的呼吸，如同沸水升起的蒸汽，潮热与温度在累积着逐渐加剧，酥痒感电流似的浑身乱窜，一时之间从心脏的血管到脑神经都是麻的。 老实点，再乱动就不教了。 不教就不教，反正除了最开始的缠绕那一下，全程神游的我也完全没学会。总算记好之后，季行辰似乎也松了口气，轻轻叹息，把我的耳朵探得更热了。我自己做着最后的调整，整理着领子。幸亏系领带时领子是立起来的，能遮挡几分上头的害羞。我感觉我的脖子已经热到能煮虾了。刚才的贴贴加之昨晚滚在一起睡过的缘故，我身上也滚上了季行辰身上那股淡香，闻起来有股莫名的安心感。为了消减尴尬，我随口道：你身上这股松木香还挺好闻的。 最初这是你的味道。 我的脑袋上升起一个不断闪烁的问号，25岁的我也会用这个香吗？ 不会，你从来没用过。 季行辰是个率直的脾气，很少会讲半截话，然而他在我追问详情时却平声道： 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是不是故意吊我胃口呢？ 是啊，故意吊你呢。你上钩吗？ 我是在下输了，我不好奇了。季行辰突然笑了笑，我才发现自己又被戏耍了，恼羞成怒道：你烦不烦？逗我好玩吗？ 挺好玩的。 25岁的我是一口情绪幽闭的井，很少能这样一砸一个浪花。季行辰又正色道： 带本书过去，路上可以看看。 他像是要直接把我扯到终点线似的，快节奏地催着我成长。 尽量将时间最大化利用，我不会一直烦你，也不会一直教你。 跟5年的相识，2年的相伴与漫长的一生相比，已经在计时中的一个月确实太短了。我从季行辰的预告中品出一股我俩分开后连朋友也不能做的决绝来，就还挺可惜的。我还挺想和季行辰当朋友的。这次的商业会议，季行辰不陪我参加，与我随行的是周助理和我们公司的副副总。